淡而炙热的难忘。原来这一天只是自己的期待，阳光温度一点点的证明存在，其实夏季也不是那么寂寞难耐，只一天留我独自去山顶上花开。 思考，我的 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

的咖啡让我醒到凌晨三点半，无虚度的光阴都好像与你有关，我数着秒针好快，一圈又慢一圈，这样的我无聊又难堪，听音乐 只是天生幽默，

松饼做蓝莓，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，哦，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，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。草里外拿去拿去，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，经历的通关风里等心冲着风来到就很完美。亲爱的不要太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连开心的幸福我都是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，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，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，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，花不得蜜蜂大院过得有烟打扰了大的向日葵，加一点青菜一年，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。亲爱的不要太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事故我都是 沙滩的浪，越嗨越不累，音乐不停，我们也听。

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舍不得挥挥手，